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翻一个 set 上嘅，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好嘢，我哋吓二十、三十、四十又嚟到吓、啊、今日唔知几多号又唔知几多集。咁今日咧嗱有两个嘉宾，咁咧我就两个我都好中意嘅嘉宾上嚟咧就啱晒。咁今日讲咩咧？讲我最中意讲嘅电影，即系讲下啲旧嘢，讲下新嘢。其实我唔系好想成日讲旧嘢，因为都有人同我讲话，诶唔好成日讲旧嘢啦，我哋节目成日讲嚟讲去都系讲啲旧嘢，唔讲新嘢。咁但系好乞人憎就系旧嘅嘢。往往係真係比新嘅嘢真係吸引好多，新嘅嘢又真係冇咩好講。就算講電影都好，新嘅我真係唔知有咩好講。但係相反，我諗翻啲好比較舊啲八十年代，我僆仔嗰時睇嗰啲戲咧，就真係多啲嘢講嘅。咁今日嘉賓有傑斯啦， 喂好啊，你好， 有啊張 Sir 張錦晴 ，Hello 大家好。 咁啊兩位都係嚇同呢個電影都 咁就咪三十四十四十， 係啊冇二十。大佬啊，電影點講啊新嘅？ 二十係真係問啲啊。 讲个叶念心咯， 讲个戒毒咯，戒毒完扫毒，扫毒完就吸毒， 系 咪咯？风暴完就风筒完就风眼，咁两个字嘅啲名全部点记啊？大佬，喂你即系第而家嗰啲僆仔老咗，你冇集点回忆啊？大佬， 冇咩好讲噶。 唔係呢啲戲，淨係講戲名你都記唔到啦。 我有一套， 淨係你話舊史嗰啲港產片嗰啲戲名都好精彩噶嘛。 係而家近年有一套又好出位嘅，就個個都識嘅。 係 就拍今年聖誕節，即係問我喎，喂聖誕24號有咩戲睇啊？我話24號啊，有新戲嘅《喜愛博嘢》第三集咯。 我咪好叻噶啦，有四個字啲名。係 啊，《喜愛博嘢》 係啊， 佢《喜愛博嘢》第一集，《喜愛博嘢》第二集，跟住而家《喜愛博嘢》第三集喺度。 我好了無新意咁，所以講翻。 咪呢套算好有新意㗎啦。咁而家啲人講咪講呢啲咯，即係你問佢有咩戲？喂，有啲咩戲近年可以講啊？冇啊。 唔係，同埋就係你冇辦法，你講香港嘅電影，即係以前嘅年代，起碼就係。有間戲院啊嘛，你睇完戲大家咧就會分享啊。你今時今日呢個年代就係大家嚟下載啲戲睇嘅。喂，我嗰日睇咗套戲幾好喎，咁咩阿張 Sir 就咦咩戲㗎？我又冇睇過，因為我下載，佢又未必有下載嘅，係咪先？如果你冇共鳴啊，即係大家以前入去戲院有互動㗎嘛，係爛嘅就一齊屌， 係 好嘅就一齊拍手掌，即係嗰種嘢你先有得回憶㗎嘛，大佬。 我哋嗰陣時就係睇午夜場嗰時最好玩嘅， 係咯，等睇午夜場咯。 话癫噶嘛？ 午夜场专家喂， 话午夜场专家， 你系 成日睇午夜场啊？ 有午夜场专家加唔加入啊？午夜场专家， 梗系加入啦。 嗰个年代喂， 加 嗰个年代个个都系午夜场专家嚟。 有冇开佢支咪噶？ 有冇开佢支咪噶？咁啊，加埋42岁嘅 喂， 有冇冇介绍佢咁啊？头先 冇啊， 佢扮20岁咯，今日 扮20岁啊？你 系咩戏噶？午夜场有嘅咩？ 喂嗱，即系讲下我其实睇点解睇咁多舊戲啊，好多舊戲我都睇，港產片啊，即係計港產片。 你翻睇翻定當年？ 當年睇，當年睇。因為其實點解會咁咧？因為我哋有個節目，即係其中之前嗰幾集就講過，我媽就我哋住木屋噶嘛，咁我媽好中意打牌，癲嘅打牌，日日打嘅要。咁啊打完佢又唔會打通宵喎，咁啊大約打到10點零鐘，食宵夜，咁啊食完宵夜，喂咩做啊？睇戲咯，一至五就成日睇，因為我翻下晝噶。咁變咗夜晚咧，我媽嗰啲係唔需要你唔理我讀書讀成點噶，求其噶嘛。咁啊夜晚去睇午夜場咯， 即 不停咁睇咯。 阿媽帶你去睇， 係啊。所以我睇好多嗰啲魔胎啊、紅鬼仔啊、紅鬼仔，你有冇睇過？ 紅鬼仔冇乜印象。 紅鬼仔呢套好嘢啦，紅鬼仔有唐季麗做嘅，唐季麗有份做嘅。 咦？後好後期咯，後好多嘅喎。 後啦，唐季麗，我諗唐季麗15歲 到。九十年代。 佢做緊武師 啦，八幾年 ， 啱啱出嘅咋。 冇乜印象。 做武師嗰時啊。 做武師。 咁嗰陣時嗰啲鬼片咧，舊一批嗰啲鬼片咧，係要有啲鬼奸人啊。嗰啲即係性愛場面一定有嘅，基本嘅。 係一定。 咁呢個核突嘅場面一定有。 空榜你有冇睇過？ 空房嘅有啦， 咁啊，經典啦呢度， 經典啦， 因為洪鬼仔嗰個咧就有一個係食嘅生雞，但係就唔係阿唐桂麗食啊，梗係，咁啊有個嗰啲茄喱啡咧，佢就講去到好興嘅，就唔係香港嘅，就去嗰啲馬來西亞，即係嗰陣時好神地，因為可能嗰個年代啲人去 乜都落降頭啊嘛， 係啊係啊， 降頭啊嘛， 可能係即係啲人唔係話好有錢，成日去旅行啊，所以就成。影射到嗰啲 東南亞、 馬來西亞、東南亞就好神 秘啊，咩古啊咁嗰啲咯， 好多估唔到嘢噶嘛。咁就話嗰啲人就食嗰山雞，哇！成真係嗰個茄喱啡真係堅啊，成隻嚟就咁咬，真係影住一個 shot 啦。 好彩，好彩唔係而家有 H7N， 唔係好多呢啲好多呢啲經典場面㗎。即係以前嗰陣時，譬如你記，我記得譬如話第一類危險啦， 係係 啦，喂，大佬嗰個女主角我唔記得咩名啊，唔知乜林真琪啊乜鬼嗰個 名真係唔記得啦。 喂，大佬燒頭髮，佢真係燒頭髮㗎，大佬，即係冇鏡頭鼻冇袖冇剩㗎。 有歐瑞強啊，車保羅啊， 誒仲有龍天新啊嘛。其實龍天新啊張 Sir 入行嗰陣時，佢仲有冇喺度㗎？ 喺度 ，DVB 嗰陣時。 嗰個死咗啦，而家。 唔係黐 搞龍天新死咗，唔係話哇你負少少責任 喎。做配音啊，領班啊，死你個頭！ 係啊。啊，唔係龍天新其實好經典㗎，即係我覺得 TVB 咧幾代咧有幾個人咧，我係好記得佢。 O K 㗎， 因為咧嗱一個嗱佢係第一個嘅，一個係龍天新啦。 嗯 再後期咧就係係咪艾威啊？叫係咪即係而家係唔係 艾威 喺電視就係艾威啦，仲有咧林家棟啦，我即係我 後期啲啦， 仲有咧再最而家最有一個我就噏唔到個名啦，就係咧譬如話又做成日做皇帝嘅做得好虛弱，而家做埋 TVB 係小生嚟嘅，我唔記得嗰個人個名啦，好瘦瘦削削嘅咧，即係。你哋有冇印象不過大家冇噶啦，大家都唔睇 TVB 啊，係啊，即係做下皇帝啊咁樣。唔係我想講咧就係即係咧 TVB 成歷代都出呢，即係都出過呢啲嘅，即係 多嘅咁冚唪唥。 佢有成個茄喱啡樣咁嘅，但係咧其實佢又好好戲嘅。 我冇做啦嘛，我知你講邊個。 而家有做，而家有做嗰、那個，但名我真係噏唔出咯。即係每一代都有呢啲，譬如林家棟都係，其實都係屬於呢一類 嘅。係都係綠葉咯。 都係呢一類嘅。 係即係趁成日托一托咁啦，但係佢做咗一劇。你睇到佢個實力係有嘅，即係佢係做得好嘅，咁但係就你話擔正咧又爭啲，咁啊硬係都係啲質質地啊。 不過講翻你頭先你話，即係我哋細個睇戲咧，我同你又差唔多啦，又係其實其中個 scenario 就係、又係老豆老母打麻雀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啲 uncle auntie 嗰啲哥哥姐姐咧，咁啊會帶去睇戲。我其實我以前我係幾煩嘅，我老豆好中意睇戲，咁咧就第一飯就係老豆放工食完飯，咁咧就帶我去睇戲。咁我老豆帶我去睇嗰啲咧就係、是、南洋戲院嗰啲國產片啦。跟住 國產啊，即係講國語嘅。 劉三姐大陸啊，直情 我大陸 片左仔片。 哇！ 咁另外咧就係邵氏啲武邵氏嘅李漢祥張。 但係嗰陣講國語㗎嘛，嗰啲 國語電影啦，兩種武俠同埋風月啦。咁但係我好彩，我好彩啊！大軍佛嗰個年代。咁但係我好彩就係仲有就係我有啲大個啲嘅哥哥姐姐咧。咁又會即係 weekend 啊嗰啲又會帶我去睇西片囉。咁、所以我就幾種我都會有涉獵囉，即係唔係淨係齋睇 西片都有，但係要大個囉，即係要大嘅，因為我記得 我十歲到已經開始係咁睇嘅， 就睇過一套喺麗宮，你應該聽過啊， 麗宮 喺 九龍啦、 喺新蒲崗嗰度嘅麗宮， 新蒲崗麗宮 就係、是、一個嗰戲院係大得好緊要。大得好巴閉，嗰陣時嗰啲戲院你知好鬼犀利㗎嘛。 有講緊幾間都好大㗎。 有即係而家冇啦，以前有超等啦。 係呀、 有 等啦。 有等等啦，你買個飛貴 前座後座啦。 但其實冇分別㗎，喺上面都唔喺下面睇。 係。 即係自在喺上面彈下煙頭啊，或者。 超等即係個零細個呢個人啲。 但其實睇起上嚟係嗰個分野未必係好大㗎喎。即 都唔使惡高頭嘛，大佬，你細路仔㗎。 唔係，即係亦都要講下當時嗰個銀幕啊，真係大得好緊要。 嗰銀幕大得好緊要，同埋你坐特登坐上邊咧彈人嗰、那個喎，喺下邊嗰個俾人彈嗰、那個 彈煙頭啊， 彈煙頭。嗰陣時睇戲，嗱我睇午夜場，點解我成日睇午夜場咧？我係唔使錢嘅， 嚇， 因為嗰陣時我有個同學咧，好早出嚟做嘢咧。佢係幫喺 大飛 公司做嘢， 哦， 咁啊，嗰個公司咧就要去入場咧，就數廣告嘅，同埋度廣告長度嘅，即 係 譬如我嗰個公司係落咗個廣告落去嗰套戲嗰度，15秒鐘，咁、你要數係咪足15秒鐘？ 哦， 咁啊，所以有飛送嘅，咁我所以我基本上個禮拜五六咧。 都可以同佢入去睇。 喂，仲有一樣，而家講緊廣告呢，以前真係好正㗎喎。 正 有譬如話馬斯道邊間別墅啦，時鐘酒店。 大陸中殺品。 睇完戲呢就叫佢過去馬斯道啦，別墅度開房。 同埋要等講。 佢位正㗎， 即係總之你喺戲院左近嗰啲食肆啊，嗰啲 別桑拿別嘢啊嗰啲人。最緊要呢就係睇廣告呢，就睇下用啲鹹片廣告。 係 啦，嗰啲人好開心嘅。 尺度即係個尺度係近乎冇㗎。 係啦。 即係嗰陣時你譬如話。 三級制㗎嘛。 老豆本來帶你入去係睇到暑假睇到啊。 霍魯迪士尼。 係啦。頂佢個肺呢。佢一個扁頭咧就係丹麥叫啊咁樣，係咁你即係為咗睇扁頭咁， 即係好開心，即係 見到咩好開心， 跟住老豆揞住你眼，總之個手 喺條拉喺度咁樣，喺條拉度又要裝嘅， 但係而家冇啦，因為而家午夜場基本上冇曬票啦，而家嗰陣時睇午夜場。 仲有咁夜場咁啊！而家都有 嘅，兩度啊， 係㗎，係 啊，齊啊， 咬遮光啊， 你出戲叫做文藝片，又要俾人鬧啊！你明知係文藝片，你入去睇，咁啊，梗係冇床上戲，冇打交啦。嗰陣時我最記得係睇胭脂球， 係 睇胭脂 界爛幾張凳喎呢啲， 哇！ 屌 㗎，真係少到爆啊！ 但係最勁嗰度，我印象中最勁少得最勁嘅係《阿飛正傳》。 《阿飛正傳》 《阿飛正傳》即係葛燉咁就係。 我睇《阿飛正傳》咧就係銅鑼灣總統戲院睇嘅， 係 就冇葛燉，係驚嘅。 我係灣仔京都戲院睇嘅， 因為成出戲做完之後咧，個場好靜。 是 正到不尋常， 因為梁朝偉最後終於出場， 不是第一人是個怒火焗住不出聲，是好靜，我死了，屌應該屌的，一散場就應該割凳，但是整場是不出聲， 因為有一場戲呢，我想講話俾你聽，有一場戲戲院睇嗰時，因為我都係靚仔，我都唔知五六年班㗎嘛，當時我以為咁多人做係嗰啲黑社會片嚟 㗎， 就好興奮咁入去睇㗎，唔使錢嘅，就係個 friend 個阿叔就係喺戲院做大飛嘅，咁我哋入去睇完，睇到有一幕就係張國榮又去咗菲律賓揾佢阿媽嘅，咁然之後我去揾佢阿媽，佢咪跟住慢鏡頭，佢咪你唔俾我見你，我都唔會俾機會你，咁佢咪行咗去，咁又行咗成分幾鐘嘅，跟住行下行到中途大約半分鐘到，跟住就有個人啊。快撚啲啊！屌你老母， 好多成場都係 好多噶， 好多 睇嗰場其實開頭，因為頭嗰三十分鐘好堅噶嘛，黃家衞全部都大頭啊嘛， 係啊， 勁大頭，跟住咧去到第十五分鐘之後 咧，越嚟越唔對路啦，開始 乜撚嘢嚟？ 係啊，搞乜撚嘢啊？咁好多人喺度嗌噶，好正啊！唔係嗰種就係嗰種互動啊嘛，即係 有另外一樣嘢 啦。嗰陣時戲院可以食煙啊， 啊 係 係， 即係煙霧瀰漫啊，又可以咬蔗啊， 食蔗啦， 你 會遊魚啊。 咁而家戲院你冇咁 free 啦，你真係睇戲， 睇戲要靜啲咯。 嚇，嗰陣時我入場真係睇人生百態㗎喎。 唔係嗰陣時仲有一種午夜場㗎，試反應啊嘛，神秘。四五夜場 啊，好多導演係匿埋 就匿埋 就睇反應咯， 睇反應咯，係啊，就睇到即係睇到一個另外一個剪接嘅版本， 係啦， 通常都會再執過先再出 見到個反應唔得咧，一定要剪過嘅，冇辦法嘅。午夜場係最直接嘅反應， 係啊， 你套戲票房跟住落嚟得唔得咧，就好睇嗰一場。 因為戲院大啊嘛，啲觀眾又多， 係 幾成幾百成千人， 成千㗎，以前真係 成千人， 有。有， 即係唔同嘅。而家啲人咧感受唔到一齊。 唔係，所以一個就係好值得講嘅 topic， 因為你因為真係又係失落咗嘅一種culture 嚟。 嗱，你哋睇戲會唔會譬如追個導演嘅戲啊？追 以前冇 㗎， 以前 我會㗎。 追題材嘅戲，你哋會唔會先？ 我追導演嘅。 阿 Ken 你唔會。 我就冇嘅。 我都冇嘅， 立集集乜都睇。 我就立集集，總之有飛我就走去睇。 哦，唔係，我咁講，唔係我都係立，唔係我差唔多都係掃曬嘅。不過但係譬如話，我就會好認導演咯。咁譬如特別係兩個咯，許鞍華同埋徐克，咁啊差唔多即係會好期待咁啊去睇啊之如此類咯，都會認導演嘅，會認 嘅。我就少認導演嘅，即係講真。 唔係因為我細嗰時，我媽嗰啲睇戲係即係趁熱鬧嗰啲嚟㗎嘛。 總之擘大眼有嘢睇你。 係啊，唔係有嗰個明星劉德華正睇，張潤發睇，即係一定係呢啲㗎嘛。咁佢哋就係認，即係求其喂識個睇咯。唔識嘅都嚇找仇啊，得唔得啊？即係嗰啲啦，就 嗰陣時屋企係學你話齋，又冇乜娛樂嘅。我記得我就係、是、我，你應該睇得多啲嘅。我三年班之後咧就冇乜點睇啦，因為我小學三年班之後咧，我 你就一拍啦，唔睇啦。 我阿媽開始學識打麻雀之後，我就冇睇。我咧就我阿媽又係同我老豆又係西片啊、和老迪士尼掃曬。 咁啊，所有功夫片，劉家輝啊、劉氏兄弟嗰啲，全部就 掃曬噶。 李安祥 係啊， 就當我就哇，當鹹片睇啦。 係啊，係啊，胡錦嗰啲咯。 其實功夫片係 胡錦我偶像嚟㗎。係 啊， 胡錦同邵音音真係我偶像嚟，唔係講笑嘅。音音姐， 當年都激㗎嘛。 你知唔知？你知唔知？你知唔知 Regga 講個笑話俾你聽？阿的就會知道咯。Regga 嗰次擺。十幾圍咧，咁啊陰陰姐又嚟啊嘛，咁我飲大少少啦，咁樣我就同佢講，陰陰姐，我係你影迷啊，我細嗰時啊，抵住你啲電影嚟打飛機啊，嚇到佢呆咗，嚇到佢呆咗，直情係，但係好嗰陣時，其實係互感係真係，即係你見到個樣咧，就已經有生理反應，嗰隻眼咧係。電到你暈咁， 同埋嗰陣時係好興佢哋嗰隻身材， 水 即係佢有翻高咁上下高度，但係咧佢又唔係而家嗰啲瘦到咧， 瘦到 好 得 意，係啊係啦係啦， 圓咗 係啦，少少嘅， 即係 baby fat 咯， 哇， 係啊， 喂，你講個題材 嚇， 我就中意睇。即係可能你哋會反對啦。 咩 我中意睇迪波拉嘅。 咪都嗰只 冇問題㗎，迪波拉。 嗰 迪波拉 嗰陣時啲鹹片係有個趣味性㗎。係 啊， 我記得有一出咧，佢係做學生妹嘅。迪波拉當年做學生妹係。 佢做學生妹，我真 係真係扯旗嘅大佬。佢講草記咧， 沙姐咧， 嗰啲 林建明咧， 即係 又係真係 射 攻 係嘛？ 見到都暈低嘅。 有一幕我到而家記得。我唔記得咩戲，就係迪波拉係做功課嘅。跟住佢個男朋友呢就係、是、搞佢嘅抄佢嘅。 哎、 跟住迪波拉就話呢即係男朋友哎你唔好搞我啦、哎、我做緊功課嘅男朋友講好嘅講一句就話哎你有你抄即係做功課你有你抄我有我抄囉。好記得呢句。我成日都想搵條咁樣學生妹。 好多個都好正以前仲有啲戲名我唔係好記得啦我以前有一個驗星又好鍾意嘅。陳慧英啊！ 哇， 又係咧， 真係女人嚟嘅， 真 係 女人。 女神，陳慧英 後屘喺麗的做呢個貓頭鷹時間 啦， 有份做 咯。我知啦，即係你講 脱星嚟 㗎，我知啦， 脱星嚟㗎， 我知。 而嗰代嗰陣時嗰代啦，譬如話有啊脱星有陳慧英啊，易家記唔記得？ 我唔識啦嗰啲，我 最後尾啊，再有啲就於子維啦，再後期少有於子維嗰啲就會脱曬嘅。 迪娜唔好睇啊，其實。 迪娜好睇， 因為迪娜咧唔即係我哋呢啲有啲有翻少少文學去睇啲嘢啫嘛。啊，迪娜嗰啲係太暴露啦，反為迪波拉嗰啲青春 唔係啊，你嗰迪娜其實脱嘅係得一套嘅啫嘛， 一套大軍 大軍訓， 大軍訓。 但係佢係一出嚟就 嗰幕真係好成功喎， 成個波咁樣走 出嚟，即係全部人好多人都係為咗睇嗰幕而入去噶嘛。 但其實我就欣賞迪娜 嘅，我都係好欣賞， 佢真係好正， 堅好正， 即係唔係話佢。身材正嗰啲啊，系 佢個女咧，我幼稚園嘅時候咧，同佢同班嘅，後屘即係變咗性嗰個。 我知道。 係啊，咁嗰陣時咧，哇，細路仔啊，三歲啦，讀幼稚園啦，喺玫瑰崗讀嘅我。跟住然之後咧，三歲見到迪娜嚟，我真係有生理反應。唔係講笑嚟接放學，哇！真係 super star 嚟嗰陣時， 係佢個 star 味係最濃嘅一個，依樣嘢係真嘅。但係真係冇得講嘅，我覺得嗰個年代真係迪波拉係贏曬， 係 嘛？但係真係迪波拉， 因為佢有啲鬼妹樣啊嘛。 係啦，佢有啲鬼 鬼地咁樣。 即係嗰陣時，我哋好中意呢啲半糖番咁嘅 feel 㗎。你太過 中入角眼啦， 咁啊，梗係當然啦。 唔錯嘅，迪波拉。 迪波拉真係。 但其實再後期，我又諗起一個咯，又係會令大家神魂顛倒嘅。烈火青春入面嘅夏文靜， 夏文靜 啊，系啊， 另外一種 同湯鎮業喺電車嗰幕， 哇！ 你到今時今日睇都係你都係值得回味嘅。 你見到架電車，你 冇睇過，你真係枉為香港人，真係你枉做香港人。 雖然夏文靜又唔同 feel 啊， 係啊， 夏文靜冇波噶嘛， 係唔係？哇！但係 細波啊， 但係嗰個味道， 嗰個味道， 哇！滲曬出嚟， 係啊， 冇得頂嘅夏文靜嗰啲真係頂你個肺， 真係搞唔掂。 嗰幕同湯鎮業係喺個電車嗰幕， 係好烈火嘅， 哇！ 但佢 係 冇性感，亦都冇暴露啊嘛， 拍到個激情， 係啊， 哇！嗰個激情你係。完全扯晒， 係咪譚家明㗎？如果烈火青春都即係譚家明，佢好正，佢仲有一個即係嗰個幾 creative 啊！你唔係太覺得有西片係喺即係唔知喺邊度諗唔到佢喺邊度西片拆，即係佢搞完咧，仲要點咧？係夏文直夾住湯鎮業一路落車，跟住然之後落車一路沿途喺條街度行，都係夾住啊！即係直情係。 大家前面都唔肯掹出嚟啊！哇，即係嗰刻你話幾勁啊！真係大佬，嗰個意會。 但係譚家明去到尾都即係去到近呢十年，佢都有拍下，但係都回曬堂啦。 好多都係， 你 即係話明新浪潮即係一個浪潮 嚟㗎嘛？真係一段 你舊嗰徐克啲電影， 唔係因為你嗱你講新浪潮就係話嗰陣時係一個真係一個轉捩點嚟嘅，譬如話你講新浪潮咧，其實你第一套一定要講嘅係大約76、77年嘅胡福，咁你一嚟到就係一大扎，譬如話即係特別喺 TVB 啦，跟住喺香港電台啦浸過下，跟住然之後佢哋全部係外國導演嚟噶嘛，喂大佬你諗下喺胡福之前咧？港產粵語嘅港產片死曬嘅，全部係國語片嚟噶嘛？突然間嗰扎一出嚟，哇！咦？呢扎嘢真係好似西片咁，但係講廣東話喎，一扎即係嗰個衝擊係好大嘅。 成班你諗下，導演都係讀翻書。 嗱，你數下邊嗱，你譬如 黃 寶智啦、方玉平啦，最早 係啦， 徐克 啦。點知冰冰 善慧珠啦，善慧珠啦，譚家明啦，嚴浩啦，全部即係嗰扎真係一個好大嘅衝擊，完全係同當時嗰啲電影係完全唔同㗎嘛。 點知冰冰係厚啲啊？ 點知冰冰厚啲？點知冰冰厚啲？ 點知冰冰我都好深。 如果你最早期嗰啲咧，有啲係其實你譬如話你睇，其實嗰啲戲嗰個嗱，第一個成本佢有個特色嘅。個啲成本唔係即係唔係話大製作嚟嘅， 唔係大製作嚟嘅，唔係大明星 嘅。啲穿崩破綻就好多，但係你又 feel 到嗰陣誠意嘅。譬如你早期嘅好多係拍啲好寫實嘅，譬如話《忌廉溝師奶》啊， 《 男仔的肥皂泡》啊嗰啲，但係佢好貼近嗰、那個。即係好貼近嗰、那個當時嗰個潮流啊！你唔同而家啲戲，譬如我哋都講過，你而家睇《冚家產》睇呢個今時今日中國嗰啲電影。吓咩小時代啊啲， 小時代 你科幻片嚟噶嘛？你同個現實係完全脱咗節噶嘛？但係嗰陣時唔係噶，佢一樣俾翻你睇到香港嗰個喂 現實嘅環境， 現實嘅一面醜陋嘅一面咩都有噶，咩都有。譬如話住曬置區啊，啲人點樣落 disco 啊，魚蛋妹啊，點樣去叫雞啊咩？喂，俾翻曬你睇啊，嗰下先咁你咪有個共鳴喺度咯。 唔係話齋係黑社團啊，黑社會角度嘅。 唔係㗎， 係啊，佢哋 唔係㗎，係啊。 嗰陣 譬如話你善慧珠嗰啲講家庭倫理啊，即係點溝師奶，喂，又印象好深刻㗎。盧嘉敏啊，頂你嗰陣時，葉德嫻做隻老雞，哇，做幾撚好啊！跟住盧嘉敏 大鑊，佢當年點做老雞、啊？ 話俾你聽，如果你要睇最正第一套嘅做老雞嘅就葉德嫻嘅就係佢，唔係嗰啲咩法外情啊、法內情嗰啲啊。 就當年佢都係廿幾歲嘅。 好嘢咧，你。睇翻忌廉溝師奶啱啊！你講得啱啊！廿零歲佢就成隻老雞咁啊！ 咁犀利！ 個女係廿幾歲就 stop 佢點樣做魚蛋妹，因為個阿媽就做嗰行嘅。 哦，即係好似苗家皇后。 我諗佢都真係得廿零三十歲嘅啫，佢已經可以做到嗰陣味道出嚟。 O、okay、K， 所以睇到 嗰陣時電影咧，唔係話完全注重個劇情嘅，佢又注重嗰個觀眾嘅感覺。即係譬如我好深刻，譬如蝶變啊， 蝶變啦、 啊，有咪有個半生緣啊？定乜鬼嘢 半生緣？ 林子祥做 嘅，系嗰套我睇过， 恶世嗰啲 系啦系啦，即系佢唔系话 我惊噶， 系好惊啊，个感觉好强噶，佢唔系话啲鬼飞嚟飞去流晒血啊，甩晒头啊咁 感觉， 但个感觉好强烈嘅，你真系 成日谂起见到， 你真系散场啦，你而家睇戏咧，你散场就真系散场嘅，你散场出到街之后，你系唔一定唔会记得嗰出戏嘅。 但系我要补充你少少，你讲蝶变咧，当年咧啲人睇完就系屌到飞起嘅， 徐克就 系啦，因为佢唔系。傳統張徹啊，嗰啲咁嘅武俠片啊，即係冇人接受到。尤其嗰陣時新浪潮有啲戲咧，係啲人睇完出嚟係屌到飛起嘅。 係啦， 徐克係特別多嘅， 但係徐克係一路都屌到飛起。 第一類型危險又係俾人屌到撲街啊，因為太過離譜啊，即係 係 啊，好多呢啲咪 俾佢播， 係 有啲係 cut 咗嘅。阿徐同我講翻， 你講邊套啊？ 第一類型， 第應該係啊，第一類型係啊。 唔係頭先阿 佢好誇張，譬如佢掟只貓落街嗰啲嗰啲真係好恐怖。 係咪 cut 咗嗰次？我係有一場係真係教你點樣整炸彈 啊！係啊 係啊係啊係啊！唔係整炸彈 出街嘅時候，其實係少咗好多嘢嘅。佢拍好 detail， 真係我哋睇完真係識得整嗰啲嚟嘅。 系， 即系唔俾。 你譬如仲有啲以前嗰阵时，同埋譬如你都要山狗嗰啲人。 山狗真系。 你如果山狗嗰阵时， 条桥 正。 但系山狗嗰阵时嗰个尺度，我谂而家。 山狗边个？ 喂，即系 庄正爷 跌落水啊，大佬 吓真系。 嗰下， 佢虽然系老体， 係老替嚟。 啊，老替嚟 咯？唔係， 老替。 我更正你， 唔係 見到粒鏈嗰個就老替。 係啦係啦。 但係佢上水嗰下咧，唔係嗰下一你嗱， 我係老替嚟㗎。 嗰下又要解釋一下。 除衫嗰個係。 你打錯飛機啊？ 唔係，咁係啦，嗰下一定係老替，肯定咗。 唔係喎，佢係一跌落水起身。 我重新講過啊。 起身頭髮白嗰個係佢。 起身上水嗰個係佢，而嗰下咧都足以令所有人扯旗。點解咧？因為你要回想啊，而家你啲人睇翻莊正儀啫，但即係碎料啦。但係你要明白就係當陣時81、82年佢做緊咩啊？佢係青春玉女嚟㗎嘛， 係啊， 佢做緊驟雨中的陽光啊，大佬，突然間整到咁嘅戲俾人輪奸，跟住然之後上水嗰係見到個波 figure 喎，喂唔嚇死你啊！但係然之後咧。阿張 Sir 頭先講嗰個咧，即係有個 shot 就有 lean 嘅， 係 嗰個就肯定係替身嚟嘅， 咩強姦嗰啲， 係啦，咁啊嗰套又係犀利啦，同埋譬如話佢跪喺個廁所度咧，刷牙嗰幕咧係好堅臭嘅，嗰幕又好堅臭， 呢套係睇完翻屋企都驚咗好耐， 喂，成個卡士好強喎， 係啊，鬥青啊，鄭則士啊， 大口青。艾迪，钟保罗， 钟保罗， 庄正，系仲咪庄正仪嗰个隔篱嗰个同学嗰条女咧，好大波噶，但系从来唔知佢咩名。其实嗰阵时成日睇咧，就不如轮奸呢个啦。 除咗阿蛇佬之外，有一个刘宇苏嗰个，你知唔知系边个？ 嗰个我唔记得个名，喺 TVB 做啲好正做主持人噶嘛。 冇错， 叫咩名啊？ 就係 諗唔起個名啊！真係 搞下小龍女嗰個 鄺左輝，好嘢好嘢，係鄺左輝，好嘢好嘢嘅，係啊！ 仆街做咩？香港 冇人識佢啊！嗰陣時， 你有真香公敵啊！ 搞完啦，莊正儀又搞下陳玉蓮， 冇成。 你其實嗰陣時如果冇記錯咧，話俾你聽，嗰個班底都好強啊，幕後班底。導演余允抗啦，余允抗冇乜人識佢啦，余允抗就即係咧77年。香港小姐唔知第二第三名余以霞个男朋友啦，后屘余以霞应该阿张 Sir 知啦，欢乐今宵 EYT 底嗰啲后屘撞咗车啦，咁啊30几岁过身。余允抗嗰阵时拍几套咧，嗰个班底咧就好 TVB 嘅，仲有啲后嚟出嚟咧，譬如刘振强应该系嗰阵时做监制嘅，关锦鹏啊做副导嘅，仲有一个做场务嘅，知唔知边个啊？今时今日都系导演嚟啊！陈果， 哦， 陈果都系嗰个班底嚟噶， 咁 都系成个都系班。 呢套戏一路影响紧陈果， 系咪啊？系啊，你记唔记得余允抗？余允抗喺无线后屘出嚟啦， 成班都系嘅。 仲未挨住嗰一年拍山狗之前咧，就拍边套咧？斯巴，你有冇记得咩？ 斯巴系周润发啦， 周润发嗰啲票房毒药啊嘛。余以霞，佢有几套戏都系余以霞做女主角噶，斯巴都系，因为系佢条女啊嘛。系啊，嗰所以余允抗系一个几值得讲嘅。 唔系，俾我问一个问题先，你两位嗰阵时好多戏咧，好多例如山狗啊，或者啊第一类型危险啊之类嗰啲咧，嗰啲戏咧系好黑色噶。即係嗰個到最後嗰個股就係好死局㗎，係 啊， 即係好最後 happy ending 啊， 都係一個困局， 唔係 happy ending 㗎， 行完去到尾都係死曬啊， 係 或者係復咗仇，但係冚爛都冚家產。 你要講嗱，又 stop 你，山狗係一個好奇怪㗎，即係你好少有電影咧係分可以分三個 part 嘅， 嗯， 先輪奸莊正儀，跟住個大佬艾迪去報仇，咁你正常就艾迪應該報到仇㗎啦嘛， 報到㗎 啦，冚家產艾迪要死埋嘅，跟住然之後嗰個老豆我唔記得咩名啦，胡鬚佬嗰個咧，即係 突然之間燒焊喺屋企， 最後係個老豆即係去走去裝個陷阱去報仇㗎嘛，三 part 嘅可以一個電影，即係嗰時係好鬼鬼怪嘅。你第一類危險個結局就係 死曬咯，又 都係死曬㗎， 因為 車保羅 保罗 一个唔死咯， 系啊， 系饮迪路但系唔死得啊嘛，系咯系咯。 咁但系即系当时嘅嗰啲戏咧，佢好得意嘅，嗰啲局啊，嗰啲局冚烂都系冚烂，去到尾都系冇乜好结果嘅，都系。 嗯， 即系咪？因为我嗰时好细个， 嗰阵时冇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嘛，唔使 happy ending 啊，唔使咩。差佬一定係會拉到個賊噶嘛！ 佢哋成班新浪潮全部都係喺外國讀過書，同埋睇過歐洲啊、美歐美嗰啲唔同嗰啲戲翻嚟，所以佢哋嗰啲角度唔同嘅，同埋睇嗰啲嘢完全。 同埋佢識得有時有啲電影係留翻個伏線俾你自己去諗咯。 係啊， 即係呢下就冇，即係就好西方。 唔係因為咧，我自己覺得好多套戲睇翻舊戲啊。 你有時我睇翻啲舊戲，我唔明啊。例如《飛越瘋人院》咧嗰陣時睇，我其實近年睇翻。 羅伯迪尼攞到。 唔係羅伯迪尼。 即尼高尚。 Jenny Goldson。其實睇完成套戲咧，我係唔明白佢係想講咩。 佢咪講反建制咯。 係啦，我唔好明佢想講咩嘅，因為我就問個同事，我同事就自認係睇識睇戲好叻嘅，咁我就問佢，我喂。其實呢個戲同佢當時，因為我好中意咁樣去比較，就係嗰個電影喺當時時，佢影響緊個社會或者反映緊個社會，嗰個導演多數會係喺一個當時嘅環境去拍一個電影，就同個環境有啲關係嘅，即係嗰個時代嘅關係嘅。咁我就話喂，其實呢個戲同佢當時喺美國或者當時嗰個社會環境係咪有啲關聯？ 梗係有關聯啦， 係會有個咩咁嘅？ 因為其實如果話要講講下佢戲啲咩， 唔係要講啊，呢啲好多人，呢啲好多人想聽 㗎。因為其實係，因為其實喺戰後咧，戰後基本上就係一個戰後喺，因為美國打仗唔喺本土噶嘛，全部都喺出邊打啫嘛，日本仔又好，邊度都好，佢哋全即基本上再打完仗翻嚟咧，就再成個經濟砰一聲咁樣復甦啊嘛，咁同埋咧好多人就係佢哋好得閒嘅，即係總之就係、是大家就唱歌跳舞啊，咁啊就係成個落。嗰陣時就叫做一種嘅美國嘅樂觀主義，即係喺嗰個時候咧就充斥住資本主義、樂觀主義嗰啲咁嘅嘢。 嗯， 咁咧喺1960幾年嘅時候開始有一班咧就廿零歲嘅編劇，無論舞台劇或者係電影都係，佢哋喺度開始反省審視啦。 OK， 咁慢慢咪出現咗嗰啲隊大麻嗰啲咩嗰啲 Hippies 嗰啲咁嘅，就喺嗰個時候。開始就 反思 我哋美國係咪真係咁叻咁英雄主義咁乜嘢？ 同埋個社會嘅危機感啊， 係啦。 其實有幾套都係㗎，你頭先講羅伯迪尼路，譬如 Taxi Driver 都係都係有啲係咁，即係講 嗰套我就意明少少。 係啊， 咁啊翻翻嚟我就話，即係80年代有山狗嘅時候，我好細個，但係睇完咧，我係記咗個心路好耐，因為雖然我都唔係好明白，當時我唔係好明白，其實點解要咁樣拍一個咩戲？點解要血腥？或者點解嗰個 concept 上面咧係黑暗到淨係死曬，去到最後係一個完全係一個死局。睇完之後，你作為一個小朋友，其實細路仔係唔可以睇嘅。睇完之後影響我的心智嘅，淨係即係好灰色嘅。 你講呢樣咪就係嗰個年代好好囉，即係好 open 㗎嘛，即係唔會又話乜嘢三級啊，你要睇你身份證啊呢樣嘅。嗰時我印象中係得一兩套電影係有咁樣限住，係西片嚟嘅 ,OK,American Chicken 係一套啦， 係 仲發條產係啦。 保代麗嗰啲。 保聽係咩？ 聽好似都 聽都係。聽唔係好記得，唔係好記得。 即係入場。 如果你港產片就幾乎係冇限制 嘅。唔，我想問下，寇比利克你兩個睇得多唔多？ 寇比利克咪睇 嗰陣時，我哋睇 睇唔得曬。 但嗰陣時睇瞓嘅，我知道邊個係寇比利克。 係咯，瞓到。 我揾日再約你兩個講寇比利克，我好中意寇比利克嘅。 係咪？ 係好難得嚇。 迷你嘅淨係寇比利克。 係咪？ 咁又係咯，我就想講翻，譬如80年代，其實拍嗰個戲係咪即係其實當時嘅社會都係比較。 我想可唔可以插一插咪咧？ 你插一插。 所以你嗰陣時講個山狗咧，其實係嗰個導演嘅問題咯。應該係咪嗰個謀敦廢拍？佢係拍呢個打蛇。 咁似牛雜個名 咧？唔係，佢有特別個名。 記打蛇。 佢係打，佢係拍打，佢專係拍啲剝削片嘅。所以佢山狗其實係幾灰嘅。 灰㗎， 佢同埋拍個打蛇啊，打蛇就係講後尾講到。 山狗係余允康喎。 余允康啊？我谂我记错咗，我记错咗 ，sorry。 编剧嗰个你知唔知边个啊？ 系边个啊？ 编剧嗰阵时有一个人叫关维鹏嘅，但系关维鹏嘅好多人都知佢系边个嚟嘅。 系 Teddy Robin。 系啊， 记唔记得啊？ 张常记得。 喂，仲有头先你 冇人知嗰个 提开嗰个， 因为佢我唔知系咪唔方便咯，佢 唔方便 歌啊嘛。 系啦， 仲有头先你哋可能头先讲开第一类型危险啦，张 Sir 可能会知啦。其实嗰阵时系禁片嚟嘅， 禁讲。 佢最初唔系叫第一类型危险嘅，佢最初叫第一类危险，唔系第一类危险。 系啦，你讲翻我 系咪先？佢因为点解禁咧？佢话听翻啲即系前辈讲咧，佢话原来其中有一场戏咧，佢系谂住咧喺个戏院度放炸弹嘅。然之后成间戏院人炸晒嘅， 最后都有，唔系最诶，第嗰幕系开头嘅，都有喺戏院度放炸弹，不过就唔系成间戏院炸晒嘅， 炸爆咗少少，跟住几个喺度笑啊，走咗出嚟。 系啊， 呢套戏好似后屘俾港英嗰时禁咗噶嘛， 都應該嘅， 因為驚整菠蘿嘛。 係， 都話頭先講咗就係有一層教你點整菠蘿。 係啊， 整菠蘿 仲有汽油彈 身。啊，唔係整菠蘿嗰個係歐瑞強， 啊、 歐瑞強整菠蘿就龍天新就走去放噶嘛，係 啊， 啊，三個咧就是、學校嘅書呆子，三個都係四眼仔嚟嘅，咁、然之後就俾嗰就係、是、嗰、那個俾嗰個女仔。即係睇到佢哋放炸彈，嗰、那個女仔就係羅烈個妹嚟噶嘛，即係個戲入。 羅烈就是警察嚟噶嘛， 即仲記得。 唔係第一類危險實記得，因為第一類危險後尾都有翻睇過。 而家我有啲，我記得好辛苦，我記 好模糊。 我有我都話我有可能有老人痴呆咯。以前嗰啲戲係記得好清楚，譬如我好中意有啲，譬如我譬如有啲就自己喜好咯，即係未必一定係我譬如話有啲唔係恐怖片嘅，我以前我其實我就會好鍾意啲青春片嘅，譬如文仔的肥皂泡係好鍾意嘅，即係張國強我係好鍾意睇張國強嘅，因為嗰啲癲癲得得嗰啲。 張國強我第一套已經係 點子冰冰， 點子冰冰， 點子冰冰啊， 又係黑到八得了嗰啲圖， 真 係 好黑啊， 好似 Robin 嗰集， 睇完又係即係喺個心裏面纏繞咗好多年， 纏繞好多年， 好多年。 咁啊，仲有我就好以前我係好鍾意一個導演嘅，就係嗰個咧就差唔多又係票房毒藥嘅，就係蔡繼光咯。 系 蔡光咧就一好 中青春片啊嘛， 青春片啦，喝彩啦，嗰度系喝彩收得嘅啫。后屘嗰啲咧就吓死人嘅，即系咧以前啲娱乐报纸会报道嘅，即系如果你系票房毒药咧，譬如话上画得几日就落画咁嗰啲咧，嗰啲好记得嘅。譬如柠檬可乐啦，张国荣又系毒药嚟噶嘛，拍周秀兰噶嘛，咁啊仲有啲咧，譬如以前喺翡翠咧，有啲咧上，我记得有一套戏咧系差唔多香港纪录嚟嘅，应该上咗三四日度， 就斩啦， 然之后咧就收100万港纸唔够嘅，嗰度咧我唔知，我谂大家冇乜听过《操恨零分》， 哦，我听过， 系啊，哇，但系我话俾你听，我睇咗几次嘅《操恨零分》，系啊。唔係，因為後尾咧，我又做，因為我又有做影碟嗰啲啦，咁所以後尾又會成日攞翻啲影碟嚟睇啊，即係看鋪嘅時候，咁我好中意嗰套戲，但係冇人睇，冇乜人睇過。而家嗰個男主角咧，就而家喺 TVB 個咩啟南啊嘛。吓，即系 郭启南定唔知 何启南？何启南，你应该熟悉佢啦。 佢几好笑啊！ 佢系做过，佢系唯一一套做男主角嘅。点解我好中意嗰套电影咧？除咗嗰套电影《 操恨零分》，我有睇过啦。《 操恨零分》咧就系讲一班问题青年， 系 跟然之后就喺学，就后尾咧就唔知去边度咧，就学踩单车， 踩单车， 跟住就成班即系又踩到好屎， 送呢个 即系再喺度踩到就比赛咁样嗰啲。咁但系因为咧仲有个配乐好正嘅。配乐系当时欧新明啊，樊峰啊，哇，嗰个配乐系冇啦。 哦，咁我有睇过《操恨零分》啊，我有一定有睇过。 我就好中意睇嗰啲 励志啊，呢一 励志。 唔系，我系 Kenny 嗰条线，我中意睇啲灰嘅。我唔系中意睇啲灰嘅，系我妈成日带我睇啲灰嘅。 暴力恐怖。 因为啱啱讲阿京一讲嗰套打蛇，你有冇睇过？打蛇冇喺戏院睇嘅， 应该睇过，但系冇。 我系 YouTube 睇翻嘅。嗰出就真係變態，即係為變態而變態嘅。講偷渡客嚟到香港，即係俾人捉咗，跟住又輪啊，又奸啊，又食屎啊，又咁樣嘅， 即係類似血戀咁樣。 即係嗰出好似最後上唔到㗎。 佢係男與女之前定之後？ 應該係之前嘅，應該係上唔到嘅，因為過分賣。 邊個做㗎打蛇係？ 真係唔記得。佢好出名嘅，即係香港即係啲另類電影又好出名嘅打蛇。 你講男與女，我已經諗起陳亞倫啦，即係近年度嗰套啊。90年代 男與女梗係中楚紅嗰套啦，大佬， 啊同阿哈叔 關愛山，係啊嗰套。 咁佢大陸嫁落嚟就話嫁咗個咩？嫁咗個香港。 唔係佢首先開始就係一個，即係嗰陣時偷渡落嚟嘅人，係佢哋點樣喺香港生存？ 係啦。 喺條頸嶺嗰度， 係啦， 啲爛屋嗰度，大家又唔可以出去，因為出去咧又的 假，因為嗰時個年代假結婚㗎嘛， 係啊，未假未去到 假結婚， 唔係。後來先去發現有假結婚呢樣嘢，即 係 同啲或者老爺結婚。 係。 佢哋喺間屋嗰度咧，就係大家偷渡曬，男男女女就住埋一齊，唔可以出到去俾差佬拉。 係。 咁但係有性需要噶嘛？ 係。 大家都血氣方剛噶嘛？ 係。 咁咧就冇啦，就好似做軍妓咁樣輪流， 係 輪流咁做，即係 佢哋係講呢啲咁嘅心。 咁啊，跟住咧就好似俾阿萬子定係。救咗出嚟定點樣？我又唔記得咗啦。咁跟住佢就又揾咗啊！ 最經典嗰幕就係同關海生 結婚， 係啦。 導演又係蔡繼光， 係啊。 如果我冇記錯， 好灰啊！ 好正， 好灰。 見到鐘楚紅關海生，真係冇辦法想像，大佬。 红菇简直我最爱嚟啊！咁就话我哋讲到呢度先啦，我转头我停一停，转头翻嚟再、 啊、 再继续。 路总街灯明亮，长夜冷静凄怆，前面有火光照亮，黑影背后追赶。夜车飞奔那方，前面定有路可上，谁愿说出心里话，彼此也是惊慌，愿透出透彻。